在一起。若现若隐，谁是梦中的你？月光如你，循环人群，多少爱慕的眼睛，不言不尽，怎好似我动情。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，像在粉红色的灯，温柔的燃烧在夜里。谁先轻轻偷走我的吻，谁抄走了我的眼神，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，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不想做个寂寞的人，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也许不用太认真。 心里不多不少，像我的旅程。 谁的旧约会，在谁的老地方，也许要记住太多好东西，没太多好收藏，我的心里不多不少，像我的旅程可短可长，也许生命多少你让人放下一个遗憾，我带着多少向往，我带着多少无常，难把你也我们的遗憾，天地

都变得暖和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我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想想只想望一眼我的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 对吗？都忘了好久，回忆它却 生